小种子旅行记。一颗小种子砰的一下从果实里蹦了出来，本来它是落在了一块干净的青石板上，可是不久一只饿坏了的小麻雀飞了过来，把它吞进了肚子里。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小种子害怕地叫了起来，可是它的声音太小了，麻雀根本听不见。它就这样在麻雀的肚子里待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，小种子跟着小麻雀的便便一起落在了一块大石头上。这张床好硬呀，小种子使劲地扭了扭身子。这时一阵风吹了过来，把小种子吹了起来，咕咚一声，它掉进了小溪里。小种子大哭了起来，要是天天都泡在水里，我不就发芽了吗？我还会烂掉的，怎么办呀？别害怕，小种子，让我把你送到一个能发芽的地方去。一只小乌龟把它拱了起来，小种子正好躺在了它的背上。就这样，小乌龟驮着小种子来到了田野里。小种子，这里才是你的家，小乌龟说完就把小种子放到了田野里。小种子躺在了泥土里，谢谢你，小乌龟，到了春天我会发芽，还会开花，你要经常来看我呀。小乌龟点了点头，嗯，我会天天来看你的。小种子和小乌龟，他们成为了最要好的好朋友。